相遇就这样被我们不虚伪，那温暖相关在的 早被 你说你舍不得，直到这雨中眼泪笑着念我的爱，一直就像你说影子落叶跟我的思念， 就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在一首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过后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魏晨的《不变》。 花和土纠缠，熟悉的暖永远都翻不开，与你远大海凝望的蓝永不靠岸，人数不认人心跳的声落在耳畔，是谁的眼泪将回忆扩散不融入身体，紧紧闭上眼睛和全世界平行，呼喊那我你会不经意发现我都没变，要付出多少才会坦然 能接受文字和成全走过多少天仍没让我消失不见在时间尽头我也会守在你的身后 色是每个人天生的不能改变但是在这个音色上能够创造出属于他的音乐这个是我们做幕后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心凌的这首歌叫做 Face No Limit 在一秒钟你能摸我节奏才能若无其事站在街头两个热恋的人难道你想的风吹得有点难受

温柔，嘈杂不能说，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人说很多感冒，都在我面前闪过，烽火连天不休，而你经常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尔虞我诈，试探过，就不轻对与错。 马上听到了一样的夏天，正是孙燕姿的一首歌，由 Joe 作词，陈伟达作曲，收录在孙燕姿2002年的5月1号发行的唱片 Live 当中，是只用一把吉他伴奏不插电的小品。孙燕姿用一种近似于ER的一种语发音的一种方式娓娓道来的唱着，仿佛就是夏天午后刚刚睡醒的孩童，特别可爱。 窗外的雨刚刚停，气息浓浓的才散去，迷迷糊糊张开眼，刚刚的梦我似乎在一瞬间看见你， Oh my god， 已经不知多久没想起， 是想起那

期的歌永远都会有很多人被感动，曾经唱红的那些脍炙人口的情歌作品的他呢，可谓是用歌声记录了一代人的爱情故事，也让很多人透过他的歌在情字这条不归路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出口和感动。 看见你爱一个人那样体贴细心，偶尔还自作聪明，受误会也不说明，我忍不住想快步跑过去，抱紧你，赶紧说我更爱你。虽然我其实知道，如果真换成我，你脸上细微温柔也会悄悄就溜走，心却不懂退缩，相爱的冲动在故事开始以后。故事都有曾经，我总是有忘记，多少次受过惨痛的教训，就算有天你一样会离去，我还是愿意去相信爱情。有时想出去淋雨，最好生一场大病，能不能拧着眼神接受你的关心，爱要开始可能需要一点奇迹，心诚则灵，情似我爱情。选择拥有一种爱情魔力，希望你只用我的方式去爱你，过去各自经历，那些委屈就放在心里，不必再提。故事总有结局，何时爱何时去，我不清也不能预告说明，我也伤过心，也有点恐惧，想放弃。不是都有曾经，我总是有忘记，多少次受过惨痛的教训，就算有天你一样会离去，我还是愿意去相信爱情。也许你教会了你心的轨迹，结果注定又何必 三爱新寻呼刘玉萍女，三河心急龙湾人，53岁，有些轻度精神妄想症，嘴里爱说以前的一些事儿。7号上午从心急镇走时，上身穿红色外套，下身黑裤子。有知情听众请拨打136-3326-1586，必有重谢。

是 rock and roll. I listen to the radio. I'm watching the TV show. 相信你的耳朵，这才是 rock and roll. I listen, listen to the radio. I'm watching, watching the TV show. 继续好歌不间断，这里是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吴桐。这个准备我们刚听到的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我不是 rock and roll，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谭咏麟和陈洁仪的合唱等一个可能。 等不少个等，什么错落了是真，你用亲吻暂停了一吻，我一次次沉沦，明知你给的并不完整，却留下可能。 我迷失在爱过以后，我期待你可以完整，或许是我爱的不够，才不经意躲开。

这个是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王力宏演唱的一首歌，歌曲呢是由王力宏的作词作曲，收录在了他2011年发行的精选集《活力全开》当中。李行亮他同样翻唱了一首《依然爱你》，这首歌收录在了李行亮的《曾经的歌》系列41当中。接下来就听到李行亮的版本。 一闪一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一年一年又一年，飞逝尽在一转眼，回忆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总要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要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你每个呼吸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 徐海星的歌声音显得敏感而又真实，有着一副足以撼动心弦的歌喉，可以酷，可以温柔，可以妩媚，将纯粹的女人味道失落在岁月里，让人无处寻觅。接下来听到徐海星的《四年》。 四年就像是一场雪，泪水让它变得模糊，不再见你。从来不曾回头，用尽所有的力气，却让自己变了样。都说残酷到底，那就是温柔，所以我不说什么，可是你想听什么？到头来

诉我，这段感情竟未将不是终点。傻傻地看着你，眼角不流一滴泪。说好了要坚强，不流泪。我以为我可以让爱变得更甜美，才发现爱情竟是一场残酷的考验。太愚昧，太愚昧，才放你去自由飞。一瞬间，爱决定在今夜。雨纷飞，飞在天空里是我的眼泪，泪你吹，吹在手心里是你的余味。谁了解真心的付出换来是零点？我知道爱过后会心碎，我相信爱情没有永远。 欢迎将频率锁定在 FM 103.3，品味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走，听到的是黄义达的《目击者》，这个是由易家扬作词、义达作曲、黄义达演唱的歌，收录在了专辑《专属密码》当中，同样也展现了黄义达的一个超高的唱功能力。 我记得那一天，男孩吻着女孩的脸，下着雨的捷运站前，冰冰马路边，看着他为他戴项链，听着你送我的音乐。我爱你的那几年，那十几岁的雨天，却刮着风的今夜，走吧。多远？是你让我目击爱情败了，然后赶紧分手的夏天。好吧，忘我心中这一切，让我能在很久很久之后想起一切。 Thank you.

在那一年，周杰不是尔康演出了一个可爱的猫青天，那个时候李冰冰淳朴可爱，脸圆圆的也挺好看的，那个时候释小龙还是一个小孩，王二脸依旧武功高强，那个时候剧中的那几个案子都把我们迷得天昏地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少年猫青天的主题曲，那英和孙楠的只要有你。 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你，能画出一双手不用泪的眼睛，我的注视手你从即时的光影，能让所有美丽从此也不再凋零。 如果是这样，我可以安慰自己，在没有你的夜里能画出一些光明，留个祝福快乐全部都送去给你，苦涩的味道变了甜蜜， 从此也不用分担相爱。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嵩的《天龙八部之宿敌》，明天见，拜拜。 会在何处见到你，莫非前尘已注定，飞过时空的距离，却又遇到见光影。三月中花间思绪，迢迢年华水老去，世间 解释人随我心，除了你万敌不侵。 当远远可以看我怎么绚烂，看那些红人星球已太晚，月下门同归单，昨夜太平长安。曾经相信和转我阴雨平凡，那些地魔很短，宿地狱来犯，我借你的孤单，今生恐怕能还。孤岛的雪域，要不洒洒谁来听？摘去一颗海上星，给我冬夜步步惊。灵柩成埋深谷，没有永远的秘密。曾不解悲剧，无人逃得过宿命。苍远可以看我怎么绚烂，看那些红人星球已太晚，月下门同归单，昨夜太平长安。伤心和转我命已平凡，那些地魔很短，宿地狱来犯，我借你的孤单，今生恐怕能还。 那远远可以